心有灵犀，我的心，承诺太重，重的人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就我们两个人，在不

还在想你，跟自己在演最熟悉好梦念，我爱你。不是每一场雨都会有意义，都会把它写成日记，像是个雨季，只留几封信当证据，慢慢这样的天气适合向你酝酿情绪，跟着你呼吸同样空气，慢慢时间在老去，我的美 没有你不行。

双手，过往温柔已经被时间上锁，只剩挥散不去的难过。

你现在正在锁定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今天是3月7号，星期二。首先，跟我一起来听听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办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会上三大运营商表示，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将会全面的实施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用。日前，中国科学院深渊科考队通过探索一号科考船，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完成了2条万米级的人工地震剖面测线，这也就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成功获取万米级海洋人工地震剖面的国家。在刚刚过去的雷锋纪念日，北京各地也在用实际行动进行雷锋精神。其中，北京西站北广场参加活动的500多名城管、武警、保安、保洁以及管委会的工作人员等等，进行了打扫环境卫生。而10家7条小学的孩子们也都收益了一个公益大礼包——行动公益手册。根据市气象台的专家介绍，从前一段时间的北京平均气温来看，到目前为止，今年的气温与多年历史同期的气温相对比明显偏高。换句话来说，目前北京的气温相当于往年半个月之后的天气，这也就意味着今年北京地区的植物开花期可能会提前半个月左右。 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日子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被说完。让我们静静分享坦白，只是无声地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

忍受预期的伤心。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情？ 每当工作日比较密集的时候，就会想要出去走一走，所以很多人也就会特别想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欣赏美景的过程当中，让自己的心情能有一种沉淀感。但是所谓的旅行，我觉得到达终点也并不是人生的目的，一路上天高云淡，鸟语花香才是真正的收获。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送给你一首非常适合在旅途中的你，来自朴树的旅途。 You 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我们如果动身，我们如果孤独，我们如果森林，如果沙漠，如果人们的城堡和花园，

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